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那么爱你。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主持酒驾行政罚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党团协商会中达成共识，汽机车酒驾处分分流，初次累犯机车可罚9万，汽车罚12万，之后累犯罚款累加。目前汽车驾驶酒精浓度超标罚款15000元到9万元，许多立委认为应该加重罚款遏止酒驾，经由朝野立委讨论取得了几项共识，机车酒驾初犯罚款15000到9万，汽车酒驾初犯罚款3万到12万，拒检者直接开罚18万，第二次酒驾机车罚款9万，汽车罚款12万，第三次酒精浓度超标起按第二次裁罚基准再加9万，之后依此类推。同车共责的部分，年满18岁之同车乘客罚款600元以上3000元以下，但年满70岁、心智障碍或者是汽车运输业的乘客不在此限。此外，酒驾者必须吊扣驾照1到2年，车上载着未满12岁儿童吊扣2到4年，若是肇事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者，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5年内再犯酒驾或酒驾拒测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得依行政罚法没入车辆。苏嘉全指出，下午继续协商条文，如果不得已动用表决，那就表决。道交条例条文修正案今天一定三读。台湾笔电大厂华硕资安漏洞，可能影响上百万台电脑。俄罗斯资安业者卡瓦斯基实验室指出，华硕去年更新软体的时候，自动软体更新工具的伺服器受到骇客入侵，在上千台用户电脑植入恶意后门病毒，而且这个恶意程式使用华硕数位证书，伪装成正常软体更新。卡巴斯基今年1月新增用来侦测正常程式代码隐藏异常代码片段的技术，才发现的华硕电脑安装了后门病毒，判断华硕受攻击期间应该是2018年6月到11月。卡巴斯基将这场攻击命名为 Shadow Hammer， 准备4月在新加坡的资安分析高峰会上发布完整报告。卡巴斯基估计，在 Shadow Hammer 行动当中，超过50万台的 Windows 装置在华硕更新伺服器的时候接收了恶意程式。经过骇客，似乎只瞄准大约600个目标，但是透过每台电脑独特的媒体存取控制位置，恶意程式可以搜索目标系统，一旦找到就会发动攻击，在目标系统当中安装病毒。手机大厂三星 Galaxy S7 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爆炸。奈及利亚一名用户在 Twitter 上抛出自己的三星 Galaxy S7 突然自爆，碎裂的手机和焦黑的电池显示的手机爆炸情况相当严重。这名用户说自己当时没有使用手机，也没有充电，只是把它放在桌子上，却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爆炸自燃。他立刻把燃烧的手机浸到水桶里头灭火。事后拍下的手机照片，前方荧幕明显变形，背面玻璃全裂，电池烧个焦黑。南非三星公司已经展开调查，要求用户把手机寄回，以便查出爆炸的原因，还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三星电子预定4月6号公布第一季初步财报，不过今天意外先发布了警讯，预告第一季财报不如市场预期，主要是 记忆晶片和显示器价格下跌幅度大于预期。研究调查业者 TrendForce 月初调查发现，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的价格第一季下滑将近 30%， 创下2011年来最大单季跌幅，也大于市场原本预估的下滑 25%， 库存水准持续攀升。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9点，来到10559点，成交金额102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59点，涨幅2.19%，2143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7点，215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3点，跌幅1.09%，300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2点，跌幅1.16%，958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点，28554点。新加坡上涨23点，3206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德国旅游专家尚选旅游邀您春游德国，莱茵河畔游船品酒，国王湖秘境寻踪，春日赏花搭配皇家美馔白玉芦笋，20多年丰富经验，专业导览，业界指标，去德国找尚选，2712-5511。 深夜情歌，你好，我是维娜。 你好，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人，但是， 喂， 一通跨越时空的电话，一段揪心的亲情救援。蔡灿德、房思瑜，4月19号，台北城市舞台，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购票请洽两厅院。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许如云。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广播女神吴玛丽今天去出外景了。我是在来电台之前有点焦虑，但现在已经变成很忧郁的欧马克，因为我出门发现我今天忘了带手机。 你看你看天顶的月亮，你看你看闪烁的流星，别看别看你的手机啊，看你旁边的花经过有多逍遥。你看你看拉绿的唱歌，你看你看温柔吉他声，别看别看无聊的伴暖，那是我叫你的名，你敢会听到我？手机也不是你的爱人啊， 但是我需要他。 每一天都甲伊蓝调调，像咱这的人，输乎手机啊，心内亲像着插刀，着插刀，紧来偏芳阿母有落吧，紧砍耳卡。 空，阿伯的爆米棒，放下手头自找烦恼，咱来去大甲庙口，世界不怕烟枪，手机也不是你的爱人啊， 但是我很想念他。 哪会每一天拢甲伊淡调调，像咱这好的人，伺候手机啊，心内亲像着插刀。手机也不是你的爱人啊， 是 可不可以留一点时间跟我作伴，一粒爱的电话不用充电，可以陪你过春夏秋冬，让我陪你过春夏秋冬。 今天呢，出门才刚刚走到了捷运站，然后就发现，哎，因为要搭捷运了嘛，在等车的时候就无聊，无聊干嘛呢？就滑手机，反正我没有手机可以滑，其他在等的人每个人都有手机可以滑，我就看着人家都在滑得很开心，我甚至想要过去跟他们攀谈，说，哎，可不可以陪我聊聊天？因为我好无聊，可是又觉得他们都有东西滑，他们又不无聊，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所以我把那个欲望给忍下来。一开始觉得很焦虑，结果到中午的时候出去买饭的时候，已经变得很忧郁了。没有手机，我好想回家，我要回家拿我的手机。 故乡的阿嬷，伊讲伊讲，伊无爱手机啊。一直想要在巷仔口会当看到我，在咱家的巷仔口等待着我。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呢，玛丽女神去出外景，然后下午的第二个小时呢，会是我们的青春之歌，大家的青春时间。欢迎你打开飞碟联播网，收听飞碟联播网，跟我一起度过开心的两个小时。虽然现在我是一个处于极度焦虑变忧郁的状态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陪我。 曾经以为这个世界绕着我转，现在我的世界在我眼前旋转，以为这里基本和我有关，现在一股一股注入我的血管，以为明天一定画面柳暗，现在每天昏沉醒来又是夜晚，以为决定能够做得果断，现在才刚使用坚硬手段马上推倒我，曾经以为自己能够轻易夺冠，以为自己承受秩序能够当个模范，看着自己沦落自我封闭像是囚犯，痛苦自己承受自己，看看自己多烂，自己都不自己，镜子里的自己失去自己，到底那个人还是不是你，还是快要窒息自己，失去自觉是不是也变成一具尸体，宣布死期不断自我质疑应该怎么办。 存在吗？ 学习福斯到达山顶后，向神祈求， 能否别再让巨石滚落，无数次的折磨， 这生意无法忍受。 神对他说 well, let's make a deal， 将忘记你是血洗腐蚀无数的回忆，将转化为荒谬神话故事， 暂存在你潜意识。 在梦中向你低语，幻化成为虚词，模糊着虚实。你将用心的山顶有个新的目标， 新的爱指引导， 新的路标，新的句子，新的阻挠，新篇章中你是新的主角。而当你听到我的声音时，你将重新领悟到巨石从来没有滚落过，这笔交易你每次都会跟我做。叫我一生，叫我生，叫我造物主，或叫原作，叫我凶仔，你的存在纯属虚构。 You're not real。 当你站上台阶，在深呼吸，要拿起麦克风，这首歌将在你脑里响起，成为你的幻梦。当我浮上台面，一如往例收回你的麦克风，你就遁入你的梦。没关系，我们终将再次重逢。而每当有听众将这张专辑再次回放，你将化为学习服饰，重返到你最初的乐章，回到舞池，再一次轮回你的夜场，将一切遗忘，是你的束缚，也是你的解放。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库玛厂跟他的好朋友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梦中梦中梦中梦中无止境的梦》。现在呢，就是没有带手机的我，还想到在台北市的某处民宅附近的邻居会一直听到闹钟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的响起。唉，闹钟要响多久，没有人关，它自动会不响呢？我不知道吵邻居多久，因为我有一个闹钟设定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我要做节目了。如果我没有带手机，就没有人去把那个闹钟按掉，对不起我的邻居们。 我自己上网看看看看美女，看看手上的剑，突然怀念起有一集马美跟老外学美语。 Are you ready? OK, it's big。废废，我真的是废，走不出我的房间，看着歌词就是背，我也总是背。别人误会没有睡饱，三步并作两步，两天当一天在变老，在日夜颠倒之间，今年25岁，才发现才华不够用，有没有人可以借？给你我的心，我的肺，给你我的孩子，像神韵灵动，后力量让子弹飞。Yeah. 我无比声音在喷发的那一瞬间。咻，我找到人生的真理，全身一阵颠。哎呦，我好像听见他说 Bitch don't kill my vibe。 全天下的男孩最爱的一根摇杆。有些饶舌歌手的歌不知所云，让人听得不知所以。I'm so sorry， 就是我为父亲持枪说愁，为了自己当个小丑，逗得自己笑了好久。无病呻吟，看着镜子，有时真是看不起你，自以为真心，还不是一样待在井底。因为担心，所以根本还没开始就放弃。哦，你终于说了出口，看着热狗当兵的日记，谈论着自信心。妈了个逼，小时候不努力，长大徒伤心。李友王，我觉得你不行。哈？怎么会？怎么这样子？我无比声音在喷发的那一瞬间，咻！我找到人生的真理，全身一阵颠。哎呦， 哎呦，哎呦！ 我好像听见他说 ，Bitch don't kill my vibe。全天下的男孩最爱的一根摇杆。 这个 B 有病，但是你没有你的饶舌像在写作文。但一时专一妇科，你雇车人气系列气的老公要破门，结果他们全都没有病，只是很多忙让我很过劳。他要我做好，求我的墨宝，他说这样呢，然后这样呢，然后这样加上这样呢，想让我无病呻吟。我可是有病才会那么的深情，举小头三次也是有神明，神看了一个多小时说 你真行， 说的不是我，我是一个人，我想的不是你，因为你要讲拜访五姑娘，每当我这样，然后又觉得 Bitch don't kill my vib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全天下的男孩最爱的一根摇杆。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蛋堡跟六王的合作，这首歌叫做《无病呻吟》。不过就是没带手机，怎么会是影响情绪这么重大的事情呢？这真的是无病呻吟。但人很奇怪，你知道，理智知道说，不过就是没带手机，可是情绪觉得不行，我不行，没有手机。如果有人突然找我怎么办？如果配音工作进来怎么办？我是不是会少赚很多钱？如果就是下个礼拜那个就是要办追思会的那个厂商都要联络我的时候，如果那个投保就是公共意外险等等那些保险专员等等，然后找不到我，然后没有办法投保，然后就是场地没有办法弄好怎么办？就开始很多很多的担心。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困在框里，身体快生病，找点事情做， 被黑夜冲昏。想要多几年也没有， 也没有。 待ってね。 间谍放送。 你的回忆，唱着哪首歌？梁文音唱回你的记忆，记得第一次听见。长大之后，终将蜕变成为自己的 Super Woman。 初恋的动心羞涩依旧让人难以忘怀。 一个人又哭又笑，以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好让等待可以得到回报，不会再被浪费掉，而你也能被我感动。 梁文音翻唱千禧年代洗脑华语神曲那女孩对我说 Superwoman 初恋，梁文音数位 EP 2019还在听，回温放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吼吼，上杯上杯啦。 哎，什么代志请到这欢喜？ 大干妈炸好蜜，这摆是吃蜜的好时机。蜜蜂工坊大干妈平安蜜由大甲镇南宫独家授权，通过 SGS 检验，无农药无抗生素，口感香醇层次丰富。 跟大干妈做伙吃好蜜，有保庇平安更顺利。 拜拜共好蜜，平安好福气， 纯净安心。台湾蜂蜜领导品牌蜜蜂工坊。 是费宏泰让夫妻标准扣除额提高为单身两倍，是费宏泰争取用健保卡直接报税，是费宏泰推动电子发票税额试算表。立法委员费宏泰认真正派为大家做事。 我是费宏泰，选一头狮子进立法院胜过百只绵羊。 信义南松山区国民党立委初选，请唯一支持贴近民意最接地气的费宏泰。 我是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想要保持单纯 ，fuck who don't approve。妈妈所有压力我会一肩扛起 ，move bro。fucking mean 我冷冰冰的就只剩下成就。我没有时间搅和，我不靠蓬莱为生。如果是钞票，我会 double check 保留我自尊，以你为师。当你失败，我在参考，从不亏待自己。我每晚都睡得安好，深深记得力不从心那种感受，直到发现固定唯一方向是往上走。一步登天完全不是我的追求，我界限 OGs man， all I know is hustle。经历波折，但是保持微笑。谁真谁假，一点都不难明了。我没耐心处理谁童年的伤疤，要么你就 man up， but do some man I'm out。 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你用你的手机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联播网的 APP 官方专属，你可以在上面跟大家一起聊天。今天好像看到一些新朋友，嗨，下午好，午安。 着日复一日握着的并不是梦想，是零钱要买玉米蛋饼。这里制度已死，彻底欺负彼此，每天加班到没体力站起。老板车开的最豪华，我乖乖被糟蹋，和他之间只有利益关系。应届的新鲜人殷切期盼着当个遗憾的罹难者，清静欢迎我领着该死的底薪。活像一张难笑到翻掉又白痴的鼻音，人生飞得像定心，看不起王妃只能看谁摔死了李信。有太多争议，到底正义在哪？在这盆地想争气，我奋力在爬，不是能力太差，是没门第，外挂买不起房，还讨论该登记在哪？我操！ Rap and roll. I know I'm trying hard to make it happen. 这首歌叫做 Make it happen， 要让它成真。不管是豹子胆、熊仔、梦想成真，还是这一首歌曲 Make it happen， 虽然讲了很多很多的不开心，讲了很多很多就哦，好像过得很辛苦，然后那些有钱人都过得很爽，可是我很惨。但其实重点还是 make it happen。你不管怎么样抱怨，你还是要回到自己，就是努力努力，希望就是你想要做到的事情可以 make it happen， 梦想成真，让它成真。 记忆在脑袋里盘旋，缠绕且捆绑。在交错，伴随着错觉，回忆在脑袋里浮现，明亮也黑暗，矛盾的你我，紧紧的拥抱，是这样吗？我想是吧。 Come on. 的歌曲来自于 Kingdom of Rain 雨国，这首歌曲灵魂 Soul。 以前呢在做凌晨的节目的时候，每年呢这个 Apple 苹果的发表会，那个时候就会有听众，就是那一天可能会有听众就是比较少打电话进来，因为也许在半夜不睡觉的人就会去看看苹果今年有什么新东西，有什么直播这样子。那昨天的晚上我也没有睡觉，看了一下苹果的直播。在看直播的时候呢，因为是看 YouTube 直播，所以会被旁边的那个聊天室给带一波风向。可是那个风向是的确大家都这么觉得吗？我不知道欸。因为那个聊天室里面啊，大家疯狂在吵架，因为我看的是中文的聊天室。我有看国外的，有看中文的。那国外的是因为一开始看了一下，然后他说他很怕他的频道被 ban 掉，所以他又改回切到他自己的画面，就变成你要看着他，就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听那个发表会的声音，因为有一点没有临场感，所以说切回去找这个中文的转播。好，那中文的转播呢，就是很奇怪，就好多人要吵架哦，就是什么都可以吵哎，而且什么事情都可以吵到政治哎，就是有很多人就说一定要用武力血洗台湾，就是什么台湾是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小岛什么，反正就讲这一些啦，就是说什么要把台湾收回等等。那当然有些住在台湾人可能看到就被这样讲，还是会引起情绪不开心，就还是会就是说什么啊，你们没有自由啊，你们没有民主啊，什么你们还要翻墙才能看 YouTube 啊等等，反正就吵一堆。我觉得最好笑的其中一个是说，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了，现在我们的枪口要一致对着苹果，苹果这次的发表会怎么这么难看？ 手机毫无颜留色，我为你别上胸针，是吧？这次是你起飞的时刻，跳舞啊也唱歌，情和痛到不了的地方，抬头望祈祷着，目标是到不了的地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再到不了的地方。哦再到不了的地方， 跳啊也唱歌，情和痛到不了的地方，抬头望祈祷着，目标再到不了的地方。 偶然望见绿色，终点是到不了的地方，丢沙发烧香奔，非得去到不了的地方。出发吧，先热着，要踏上到不了的地方。你看那前行者，我们就在这地方。 听到的歌曲叫做前行者。那苹果呢，在这几年来，应该说这几十年来，可能被视为是科技一个领航前行者。毕竟我们现在就使用这个触控式的手机，真的是它翻转了，要说一切吗？要说这么绝对吗？它真的做到很大很大的翻转。所以每年这个发布会呢，当然是万众瞩目。今年又会出什么东西呢？但今年呢，在出的时候的定调就说 It's show time， 就说这是一场 show。那也真的找了很多明星来，找了导演，找了Sarah Bareilles， 找了歌手，然后找了演员，然后在上面讲话。可是我不知道国外的反应如何，然后就是看那个 YouTube 台湾中文，大家好像就是比较想要看到新的产品是什么，只想看产品，不想看到其他人就是聊天啊，讲脱口秀啊，或者唱歌啊。哦，还有找大鸟姐姐，芝麻街的大鸟姐姐。 你好不好？是否和我一样听见了鸟叫？爱因斯坦，你吃了什么？我也想要。 际关系少了我最好。为什么笑？我不知道。后面的人在笑，我也跟着笑。寂寞的夜里，我睡不着。是隔壁太吵，孩子房间太小。错误用力擦掉，奇怪痕迹太深，翻阅还是看得到。忘了多好，可惜做不到。要是能够偷走，我不会计较。如果可以，我想把烦恼换成钞票，买一杯调酒，再买一座小岛。 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听众纠正我的口误，就是那只大鸟不是大鸟姐姐，大鸟就是 Big Bird， 大鸟姐姐是麦当劳的卡通人物。 Big Bird 芝麻街那只大鸟，他不是男的吗？哦，对，他就是 Big Bird， 他就 Big Bird。 大鸟姐姐这两个字太顺，就会接出来了。 时间改变，我也跟着改变，快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幻觉。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宇宙人的右脑 Right Now， 这首歌叫做《不用大脑》。说到大脑呢，其实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文章，然后最近这是国外的文章，是英文，所以我也想要把它就是翻译整理一下，然后自己再发一篇就是我的心得。那这篇文章在说什么呢？这篇文章在说，我们可以从蜥蜴教我们什么事情，就是从蜥蜴身上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关于快乐这件事情。那他就是从生物的演化学开始讲，讲说就是那个地球的生命大爆炸的起源，然后我们的脑干里面其实都有一个相似的东西，就算是这些爬虫类、两栖类，一直到鸟类、哺乳类等等的，然后讲我们脑的构造，什么东西会让生物让我们觉得开心跟快乐，然后又讲到了人类跟其他的动物有什么不一样。说其实呢有两种层次的快乐，一种层次的快乐呢很简单，就是很根本的，很生物性质的，譬如说我们想要吃甜食，或是吃很咸的东西，或是性啊，这种很直接的身体愉悦。跟另外一种呢，就是 是后天学习习来的。就第二层的愉悦呢，第二层的快乐呢，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而是只有大部分是哺乳类、灵长类跟人会比较有的，尤其是灵长类跟人会有的，是非常社会化的、社会性的快乐，包括了金钱、名声跟权力。对，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每次 YouTube 在开直播，不管播的是科技发表会、运动赛事，还是什么服装秀，反正你都可以看到大家在吵架。那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脑是一个社会化的动物，然后这也是演化学的其中一个理论，说就是脑的大小比例哦，不是真正那个重量，就是不是绝对的数字，就是我们的比例，脑跟体型的比例越大的，也就是我们需要越多的社会性功能的，就需要譬如说因为我们更多的同侪，我们会认识更多的人，那我这些人要干嘛呢？就是就会要比较，就要竞争，然后同时呢，就是如果你的择偶条件，你越有那种一夫一妻制度，有 pair 的这种一对一对制度的，你也要竞争你的伴侣，你要展现或什么之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鸟类，就是这些有 pair 的鸟类，会配对的鸟类跟会配对的哺乳类、灵长类跟人的脑会变得比较大颗。所以我为什么要在网络上面吵架？吵的那些东西其实说实在跟自己无关啊，就是那些运动明星哪一个人比较强，或是哪一支球队比较厉害或比较好，或是什么，其实说实在跟自己的人生都没有关系。我哪个政党就是执政会比较好的。可是大家就是会为了自己相信的东西，然后疯狂去捍卫它，因为我们的脑是一个社会脑，就是这种社会性的话题，然后找到哦，就我们是同一群的哦，你跟我不是同一群的，会激发出我们的快乐的感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安打安打全垒打， 中华职棒的球迷听见没？3月23，中华职棒开打，四队都在雅虎集合了。现在下载雅虎奇摩 APP， 随手看精彩赛事，还能集点欢好康。快下载雅虎奇摩 APP。 雅虎。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甲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马因阿的台语是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日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散落放进我怀抱，轻触电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在地球的飞碟电台呼叫国际太空站，呼叫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为你送上就是达文最新作品《国际太空站》。 就爱点你 UFO， 你看璀璨星空，我们一起存在这个银河中，空转自转。我在太空漫步，我会小心不要掉进了黑洞。忧郁的深渊，我不得不使用望远镜关注着地球，找不到温柔飞。 觉好寂寞，我想对你说、哦、我是你在国际太空间遥望，永远都在你的身边围绕，睡不着，我与你有连接，在恒星的世界里能不能感觉到，我是你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全都放进我怀抱，清楚点，我不停地旋转在宇宙的未来，你一定要更勇敢，不管你爱是什么，心导航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只能等候，生活就像漩涡，卷进去后再也看不见自己美好的曾经，我不得不面对那过去，寻找终于我没有退路，至今的漂浮，祝福你找到爱的力量，不要再错过，我想对你说、哦、我生日在国际太空站遥望，永远都在你的身边围绕，睡不着，我与你有连接，在世界你能不能感觉到，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全都放进我怀抱，清楚点，我不停地旋转在宇宙的未来，你一定要更勇敢，无论你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哦哦，我问你爱是什么？哦哦，我问你爱是什么？哦哦，我问你爱是什么？哦哦，我问你爱是什么？哦哦，我问你爱是什么？哦哦，我问你爱是什么？哦 Keep it real. いつでも仲間たちと刻んだ前をディギモディギディギディギディギ、It's a city of desire. ガンガリ見下ろせば For the high inspire fire. 食べて from fire to astral sea. Yo my man ディギモディギディギディギ操作ワイドマンマファーハイ Try and まるでワーケットにじゃないぜ、この若さのチュバチュバクサイで持ってぶっ飛ばすマネ Step up to rock down a soul I grow. So I do. So I do. Pop the rock down a soul

第四名泰坦 Titan 幻日线，第三名苏运莹生活倒影，第二名蔡依林消极掰，第一名慢慢说再见快乐。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满腹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下午继续主持酒驾行政罚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修法党团协商，朝野达成结论，酒驾累犯吊销驾照，汽车驾驶人重考驾照之前必须加装酒精锁，否则不能申请考照。依据协商结论，如果必须加装酒精锁的驾驶人不依规定，包括了不装酒精锁或者是驾驶其他没有装上酒精锁的车子，可处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款。至于酒精锁的规格、功能、配置、车种、配置期间、管理及其他的应遵行事项办法，由交通部会同内政部订定。苏嘉全才是本案协商完毕，现在开始二三读。全台非法日租套房猖獗，交通部观光局今天预告修正发展观光条例第55还有55-1条修正草案，严罚非法日租套房，非法经营观光旅馆、旅馆或民宿业者，罚款金额提高到200万，得按次处罚，并且勒令歇业。此外，为了遏制非法旅宿刊登营业广告，这次修法也扩大惩处的刊登范围和罚款。Airbnb 这类平台网站如果刊登非法旅宿资讯，最高罚款一样200万，限期移除内容。观光局指出， Airbnb 希望都会区也能开放日租套房，但是现行法令不合规定，必须按照法规执行。家有新生儿必须小心百日咳群聚感染，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发布疫情统计，共计10例百日咳确诊病例，除了高于前三年同期，其中3起为家庭群聚感染。10例确诊病例当中，7例都是未出生未满3个月的新生儿，主要是百日咳初期症状与感冒类似，民众可能忽略传染给了家中的婴幼儿。这10例确诊百日咳个案，2例北部，8例南部，7例为3个月以下的婴幼儿，都没有达到疫苗接种年龄或者是尚未接种疫苗。其中一名新生儿出生才1个月就先发病，之后母亲接受检查确诊为百日咳，只是症状不明显，应该是受母亲感染。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今天登场，大会首先发布4大学术报告，其中亚洲竞争力报告当中，亚太地区37个经济体内，亚洲四小龙包办前4名，台湾排名第2，比前一年提升2个名次，仅次于南韩，领先新加坡和香港。今年度的排名前5名依序为南韩、台湾、新加坡、香港、日本。南韩、台湾排名都比前一年上升2名，新加坡从第1掉到了第3，第6到第10依序为以色列、澳洲、纽西兰、中国大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报告指出，尽管受到海内外复杂因素影响，但是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亚洲经济体已经开始享受一体化红利，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的发展，彼此间的竞争力也有缩窄的趋势。只是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够，不稳定因素又多，亚洲和世界各国如何应对挑战将是2019年的重大课题。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51点，涨幅2.15%，成为2142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5点，215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52点，跌幅1.73%，299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11点，跌幅2.18%，949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1点，2847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3197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9点，指数10559点，成交金额1028亿。美国给予台湾免签证，但是必须事先申请旅行授权电子系统 ESTA 许可。民众上网申请 ESTA 花了$80-90，事后才得知那是民间业者设立的网站，却鱼目混珠，让民众误以为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官网。IT 再次提醒，官方网站网址为 GOV 结尾，申请费用$14，如果超过$14，就是非官方网站。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哇，你怎么带这么多钱啊？而且还折成这个样子。 就懒得拿去银行存呗。 哎，这样很不安全呢。要存回银行啊，才能让市面上的钞票太旧换新，又可以赚利息哦。 嗯，钞票太旧换新？ 对呀，银行会把大家存入的旧钞挑出来，换成干净的钞票让大家提领，才能维持市面上钞票的整洁。 哦，原来如此啊。 旧钞回得去，新钞出得来，全民一起来。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哇哦！网络票选最美校园是东海大学耶！ 是啊，东海大学致力博雅教育，培育 AI 跨域人才，强化学生国际移动力。 全球拥有超过250所国际姐妹校，提供长短期交换、海内外实习及双联学位等多元选择。 立足东海，放眼世界，东海大学欢迎您。 懂得爱人才是大人。这一次回到晴朗的南方，持续大人中。卢广仲11周年大人中返乡站高雄巨蛋演唱会，3月29日天意售票网全面起售。Team Air Music。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3:06，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个小时呢也是大家青春之歌时间，听故事的时候来了，欢迎你拿起电话来拨打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青春回忆哦。 欧巴的青春之歌， 一开始当然先抛砖引玉一下，分享一下我的青春之歌。就是我今天早上醒来，不知道为什么耳边跟脑海中一直响起的旋律，就一直重复的唱了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苏慧伦《被动》。 我可以很久不和你联络，任日子一天天这么过，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失去 02-2363-9955，欢迎大家呢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分享你的青春回忆给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所有听众朋友们。Hello， 你好。 Hello， 嗨，你是谁呀？ 各位人马克，我是新竹嗨歌灿。 嗨，嗨歌灿， 好久没有青春一下。 嗨，你的青春之歌是？ 今天有一首那个黄淑君同学的《爱情症候群》。 嗯。啊，这有背后什么青春故事？ 就是它里面的歌词哦，就没有。看着会让人家有所感。 好的，嗨歌灿，拜拜。 啊。 最大的折磨，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有你的爱居无定所，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退到你角落。爱你越久，我越被动。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 嗨，你是谁？ 我是罗斯玛丽。 啊，罗斯玛丽，罗斯玛丽，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的青春之歌是张信哲的《受罪》。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今天生日的张信哲大哥。 真的哦，真的哦。好，张信哲受罪，然后这有什么青春回忆呢？ 哦，嗯，就是在青黄不接的少年时期，然后跟爸爸有冲突，所以就躲在房间里头偷偷唱这首歌，然后把房门都锁起来。 那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不开心吗？ 嗯，忘记了。但比较精彩是，我记得后面就是爸爸突破围墙，就是突破我房间后面的玻璃窗，然后徒手把玻璃打破。 我的天哪、 啊、非常帅气。 这太恐怖了吧。那他手有受伤吗？ 应该是有吧。 好，这个回忆非常的鲜明，血淋淋的鲜明。好的， 我们就比较，对，就是比较激烈的一家人。 送给你受罪。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清醒的黑夜，拉开窗帘，看着无人的街、哦、熟悉的音乐响在耳边，我看着眼前已没有感觉的世界，想起了你，我在安静无声的掉泪，这才明白悲伤的有多重、哦、曾经我以为时过境迁，走了这么远，总该能把痛给忘却，却一再提醒对你的想念，就让我爱里头受罪，疯狂的疲惫，不相信你会走得那么绝，既然没有权利快乐，至少拥有全部伤悲，你让折磨自己都无法避免，活在你留下的深渊，我看不见天，开始习惯黑夜， 仿佛看到了青春期的罗斯玛丽躲在自己的小空间，一边听着受罪，一边眼泪扑簌簌的流，你为什么要这样让我受罪。不过刚刚那个副歌第一句，我简直想要大唱平冠的就叫我孩子，好像哦。好，02-2363-9955，你的青春回忆跟青春歌曲是哪一首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嗨，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 土城的毛毛。 毛毛你好，毛毛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是那个刘若英的后来。 哎呦，这个也太巧了吧！我下一首原本要排的歌就是后来， 哎。 对啊，你的青春回忆是啥？ 我高中喜欢一个女孩子， 嗯， 然后他们都叫她吹火腿。 什么什么火腿？ 吹火腿。 我还是听不懂。 哎、欸，就是她的外形啊，就是可能嘴巴比较粗一点，然后他们就戏称她为吹火腿这样。 嗯。 然后最后也没追到。 那现在呢？ 现在单身。 那有联络吗？ 没有联络，就高中毕业之后就四点了。对啊， 嗯，所以要 所以那暗恋那时候我都听这首歌在疗伤。 好，希望他好就好，这样子。 哎、欸，真的。 好的，送给你 们。好，谢谢马克， 拜拜， 拜拜。 我还是没有听清楚，到底叫那个女生叫什么？吹火腿吗？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次的青春之歌大平台。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0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谁？ 是我吗 ？Yes，OK，、 okay, 我的青春之歌是那个《爱像是一场重感冒》。 哎呦，徐怀钰哦。 对， 那青春回忆故事是啥呢？ 那个对象是我一个从国小三年级暗恋的一个女生。 三年级， 嗯， 暗恋到什么时候？ 国二。 哇哦，所以从九岁到 国小学校， 九岁到14、15岁， 差不多。 哦哦，好，那你最后有告白吗？ 有，失败了。 Oops。那后来在这之中，他有交就是男朋友女朋友吗？ 好像一直都有在关注他有交男朋友。 哼， 对， 但就一直不是你们也不是好朋友，你就是只是一个同班的或者同校的状态。 算是聊得来，只是他有告白，然后他是说我们就当朋友就好了。 哦， 对， 现在几岁了还会想起他？ 之前。现在其实30多岁了， 哼， 35、36， 哼。 然后之前我们有国小的同学会 ， 对，然后他能出席，因为他在台中工作。 哦，那现在你们各自的感情状况是如何，或是家庭状况是如何？ 他稳定交往中，我已经有老婆小孩了。 好的，好的。但那一次的那个国小同学会，你心里是很期待要见到他的吗？ 其实知道他不会出现。 OK， 对， 好的，待会送给你。 谢谢马克， 拜拜， 拜拜。 这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 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我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看到了一则讯息，这则讯息呢应该是来自于我们的广播女神。广播女神说，工商服务，如果大家待会有空四点的时候，欢迎来到捷运西门的六号出口，我衷心的需要大家的支持，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你看吧，今天没带手机，出事了吧？我的伙伴联络不到我啊，只好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来传声。哎， 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 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有没有一首歌代表你某段时期，可能某一件事情、某一个回忆、某一段恋曲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所有现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哦。02-3639955 ，Hello， 你好啊。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 叫我阿纪就可以了。 阿纪吗？ 阿姐， 阿姐哈。 对，阿姨也可以。 阿纪啊 ，OK， 是你好。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大家午安。我要怀念我一个朋友。 哦， 他在今年的时候过世了，就前几个月的事情。然后当初刚开始台湾有 KTV 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那边疯狂了很多个晚上。很多朋友。然后他唱歌非常像李宗盛。 哦， 所以今天想点播一首《鬼迷心窍》纪念他。 好的，他是为什么离开了？ 他得癌症。 哦，什么癌啊？ 胰脏癌。 嗯哼， 嗯哼。 好，阿纪，等一下为你送上《鬼迷心窍》。 谢谢你， 谢谢你，拜拜， 再见，拜拜。 亮到不能让，还能怎样？不如倔强，倒数三秒，我会开始努力把你忘掉。有时候爱情就像是一场重感冒，等烧退了就好，找一点找心情把房子好好地打扫。我喜欢每次丢掉多余的东西，那就轻松美好。 喜欢每次丢掉多余的东西，该有多么的轻松美好，让我想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正在进行的每日一丢计划。好，真的丢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的确是让生活就是轻松一点，有点像 George Clooney 型男飞行日记，就是他四处演讲的主题其实都是同一个嘛，就是一个背包理论，就是我到世界各地旅行，我都带一个背包，然后这个背包呢就只能装这些东西，因为那背包容量就是这样子。现在想想，你现在背包里面装的可能不是你的衣服了，不是你的必备用品了，装的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感情、你的孩子，还有你的朋友等等，这一些就是无形的但却又有重量的牵绊。那你带了这些东西，你要如何前行呢？不只是外在的事物，具体的事物必须断舍离，有一些人际关系上面也是需要小心谨慎的。 Choose wisely。 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不要睡着，小心怪奇少女，比利艾丽许。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d, I'm gonna run, there's nothing to hideWe make them bow. One bite, one bite, one, one bite, one bite. 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d. Your silence is my favorite sound.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ite, one bite, one, one bite, one bite. 引爆话题潮流，乐坛唯一焦点，全球数位串流狂刷60亿点击，让全球惊醒的超级新人。比利艾丽许首张大碟，比利睡了，比利去哪儿？请听环球怪奇少女比利艾丽许。 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n. You say come over baby, I think you're pretty.I'm okay, I'm not your baby, if you think I'm pretty. 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d, I'm gonna run, there's nothing to hid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安打安打全垒打， 中华职棒的球迷听见没？3月23，中华职棒开打，四队都在亚户集合了。现在下载亚户奇摩 APP， 随手看精彩赛事，还能几点换好康。快下载亚户奇摩 APP。 亚户。 变频冷气使用日本制压缩机非常稀少，日立变频冷气大量使用日本制压缩机 ，R410A 环保冷媒，安全不可燃。业界省电第一，连续30年理想品牌第一，连续10年销售第一。现在买日立冷气送你世界名牌好礼，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我是 Derek 谭志华。 是我无心回答我们说好梦想的那个家，无理取闹胡说八道，不是你的好，是我骄傲才让你感到寂寞和煎熬。我不好没电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请以这首歌纪念因为胰脏癌去世唱歌起来像李宗盛的大哥李宗盛鬼迷心窍。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欧马克，在这边接受你的青春回忆点播，02-23639955，02-23639955。 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 来吧，在这里接听来自于天涯海角的电话，02-23639955。Hello， 你好。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你好，你是谁？喂，你好，你是谁？ 拜拜 ，Hello。 喂， 嗨，你是谁？ 哦，我是台北的 Jenny。 Jenny， yes。 嗨 ，Jenny，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想听林慧萍的《情难枕》。 OK， 那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呢？ 嗯，那时候我第一次出国念书呢，很多年，二十几年前，好像带着唯一一卷卡带，就是林慧萍的这一卷。 Jenny， 你听起来很年轻，你听起来就只有二十几岁。你说二十几年前？ 哦、no， 在二十几年前。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去英国， 嗯、 然后带着，然后因为离开家嘛，以前又没有手机啊，没有 WiFi， 什么都没有， 嗯、 也没有 notebook。 嗯， 你到那边就是只能打电话回家报平安，就觉得啊，对，所以带了一卷卡带。 但在那个年代出国念书的，其实就是。感觉起来很不容易耶，而且就是选择英国， 嗯， 因为那个年代， 对啊， 好像大家都去美国， 就是、 不是吗？ 对对对，我们那个时间去美国比较多， 嗯， 那时候是先去英国，然后再去了瑞士，所以其实那时候刚到英国的时候，连英国的口音都听不懂， 对， 好惨哦。 自己在台湾觉得我英文讲得不错啊，去那边就听不懂， 然后。四月份又很冷，然后第一个礼拜就重感冒，就打电话回家，在那个风 box 里头狂哭。 哦， 对， 好的 ，Jenny， 等一下送上，为你送上你的留学回忆。 谢谢， 拜拜， 拜。 声带的肌肉真的是人体当中老化的最慢的肌肉，大家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声带哦。 你的青春之歌 ，Jenny 听起来太年轻了，送上陪着 Jenny 在异地里面寒冷的英国。情难枕， 如果一切靠缘分，何必真心爱着一个人，最怕藕断丝连，难舍难分，多少黎明又黄昏。 是不再流伤心泪，还有魂萦梦牵的深夜，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都已无从悔恨。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枕，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他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 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期待你的青春之歌与青春故事，欢迎打电话进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谁呀？ 啊，我姓林。 林小姐，你好。 你好。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叫做《我爱你胜过这世界》，黄国伦写的。 嗯嗯。 那是我18岁到25岁跟他交往嘛。但是我后来考上大学，他没有考上，他就是去读水电工了。那家里认为说这个学历太悬殊了，所以就反对我们结婚。但是我们就分开了。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常常在听这首《我爱你胜过这世界》，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感人，写得也很好，所以我常常想起他，就想起这首歌。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了， 好，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枕，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他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枕，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他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 早知道爱会如此伤人，但是就算知道伤人，你还是会前去啊，就像飞蛾知道火，他还是会过去嘛，对不对？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哦，板桥的阿杰。 阿杰的青春之歌是， 陈升的那个《40岁的眼泪》。 40岁的眼泪，你在什么时候、几岁的时候听《40岁的眼泪》？ 那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吧，常常跟同学去唱 KTV， 都唱熬夜的、啊。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同学现在已经不在了啊，那个时候就说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很好听啊，然后40岁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在一起唱。 那他是几岁的时候离开的？ 大概36吧。 为何？ 那个先天性的啦，那个肝肾功能不好 啊。今天的青春之歌怎么这么难过？所以现在的你们到40了吗？ 也已经超过了。 哦，所以这是跟他的一个遗憾，没有在40岁的时候一起唱这首歌。 对， 好，你再说一次歌名是？ 40岁的眼泪。 40岁的眼泪，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一起哭泣，我一直没离开。的心情跟着你起伏分不开，我 所有的呼吸都变成你，你的眼泪我永远都珍惜。如何告诉你我爱你胜过这世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有了你我生命才有意义。如何告诉 找了找陈升，升哥，我没有找到四十岁的眼泪，我倒是找到了很多首二十岁的眼泪。 你的青春之歌， 会不会是你们在二十岁的时候听到了二十岁的眼泪，然后想说，哦，我们到了四十岁还要唱这首歌呢？你就把它想成四十岁眼泪，会是这样吗？为你送上二十岁的眼泪。来自于陈升。 二十岁的烛光映在你柔美的脸上，骄傲的男人啊，开始了流浪的旅程。也许路上偶尔会有风，梦里依然有我们的歌。温柔男人用它来 太催泪了，简直比如此耀眼还要催泪，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这首歌虽然离开的不是我的朋友，但是听到了这样的故事再重新回来听这首歌，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在二十岁一起唱，然后四十岁相约四十岁要一起唱，可是他三十几岁就离开一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五十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嗨，我是 DJ Joseph。礁溪长荣凤凰酒店春季推出 AR 不设限活动，邀您住饭店玩最夯的 AR 扩增实境，独特的互动式体验让旅行回忆独一无二，还有机会获得餐券、泡汤券等好礼。3月22号起，京都米其林一星享宴，结合法式高雅与大和美学，美味无极限。温泉旅行专家礁溪凤凰，03-910-0688。 浩瀚的宇宙回荡一个温暖的声音，王大文一直守候在你身边。 我双鱼在国际太空间， 王大文自转回归单曲《国际太空站》，3月15日数位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嘿，嘿，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就爱点你 UFO。 走一步算一步，珍惜身边所有的事物。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叮当的新歌，找到了 Jay Sean 合作，这首歌叫做《不要命》。好，我们都还是要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命啊，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向全世界全球播送。今天的青春之歌呢，谢谢大家贡献的这些哭哭歌、悲歌，度过了一个哭哭悲悲的哭哭悲悲对一个小时。下个礼拜的青春之歌再会喽！希望大家就是有青春故事可以分享的话，有青春的歌曲回忆可以分享的话，可以早点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说，跟我们聊聊。最后呢，今天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阿哲寿星、张信哲4月6号登上台北小巨蛋未来式世界巡回演唱会。这一次呢，很特别的是，听说他定做了5套全新的服装，而且歌单还有新的歌曲，也要在台湾演唱会上面使用最新的、现在最夯的 AR VR 虚拟实境跟增扩实境来拍摄记录全场演出。所以呢，阿哲有说了，他说在灯光、音乐上面都会很要求，会打破大家对一般演唱会的概念。哇！都讲成这样了，是不是一定要去看看会强成什么样子呢？今天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张信哲的《未来式》，跟你说声再见 ，and you're awesome， 你好棒，我们明天见。 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全主打。 你的回忆唱着哪首歌，梁文音唱回你的记忆，记得第一次听见。终将蜕变成为自己的 Super Woman。 心羞涩依旧让人难以忘怀。一个人 有哭有笑，以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好让等待可以得到回报，不会再被浪费掉，而你也能被我感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梁文音翻唱千禧年代洗脑华语神曲那女孩对我说 Superwoman 初恋，梁文音数位 EP 2019还在听，回温放送。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ICRT 40周年青春旋律演唱会带您重回6070年代音乐的时光隧道。我是余光，7月13号下午2点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演出，中信卡有9折优惠，请洽年代售票。 You're my shining star,